大家好，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是 Jerry。 美国黑人女歌手 Mary J. Blige 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艺人之一，曾获得九项格莱美大奖的她至今仍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今天为您推荐一首她的经典代表作 Family Affair。 It's only gonna be abou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get loose and start to lose your mind. Pop you a drink, go ahead and rock your eyes, cause we're celebrating no more drama in our Mary 在她15年乐坛生涯中获得了8张超白金唱片销量认证，历年专辑的销量超过了4000万张。她的每一张专辑都能虏获乐迷和乐评家的心。Mary 的音乐融合了现代 R&B 及流利的说唱，被称为新的灵魂歌后，其独特的灵乐风味将她的作品变成了与众不同的新音乐形式。最初为 Mary 制作专辑的是那位立志把 Hip Hop 推向世界的艺术家吹牛老爹。当时他连同制作人员为 Mary 独特的嗓音搭配上了介于 R&B 和说唱之间的曲风，并最终做出了一种与任何一位女歌手都不同的新鲜味道。歌曲 Family Affair 是选自 Mary 2001年的专辑 No More Drama。 这时他已经经历了10年的音乐历程，但依旧能在专辑中找到一个全新的自我，而他的创作能力也使得其中的音乐风格更加稳健。专辑 No More Drama 一经发行就勇夺 Billboard 排行榜第二名，并在 R&B 和 Hip Hop 排行榜上连续强占第一，而其中这首单曲 Family Affair 更是登上欧美各大排行榜的冠军位置。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们一起重温这位灵魂歌后的魅力经典歌曲 Family Affair。 Start to lose your mind. Pop you a drink, go ahead and rock. Cause we're celebrating, no more drama in our lives. With the great track pumping, everybody's jumping. Go ahead and twist your back and get your body bumping. I told you, leave your situations out the door. So grab somebody and get your ass on the dance floor. Let's get pumping. 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后神器知动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司机一宿加多 OK OK， 升职快，工资高 OK， 想要 换好工作。

never spend a weekend on the water drinking beer. Do you drive somewhere like Myrtle Beach or Padre Island every year?

Billboard 金曲殿堂，大家好，我是 Jerry。 还记得在你十七八岁的时候正在做些什么吗？有很多朋友都可能在憧憬着自己的梦想，而少女派歌手 Brandy 同学却是在十八岁之前已经将格莱美、 Billboard、 全美音乐奖等十多座重量级奖杯收入囊中了。 Brandy 十五岁就推出了首支单曲，并且成功雄霸全美排行榜，同年发行的专辑也迅速突破了400万张销量，短短几年之内更是缔造了不少金曲。不过在小女孩闪耀歌坛的途中，总要慢慢长大。今天为你送上的就是她开始成熟蜕变的专辑同名主打歌 Full Moon。2002年 Brandy 发行了第三张个人专辑 Full Moon，这是一张更为贴近 Brandy 自己的作品。正如他所言，从嗓音的诠释到音乐创作上都做了不同的改变。此时的 Brandy 从十几岁的少女情怀中跳脱出来，进入到23岁女人的娇媚和小成熟的状态，同时她把更多的内心的东西融入到音乐当中。在制作方面，除了她本人之外，还邀请了首张专辑中的搭档 Keith Croach、 已时已有的超级制作人 Ronnie Jenkins 和 Craig Coleman 等人齐来助阵。当 Brandy 同学交出的这张成长蜕变的音乐答卷就回响在耳边时，你是否也感受到了 Full Moon 的诚意呢？ Something tells me you're the kind of guy I like to get to know.

supposed to know? Let me give my heart and the moment. 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今天我们要来邀请歌手 Nelly 为大家烹调一顿嘻哈盛宴，相信热爱 Hip Hop 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 Nelly 有幸在十几岁时遇上了几个贵人，一群在他家附近专门玩嘻哈音乐的年轻朋友，从此他的命运有了很大转折，走上了 Hip Hop 之路。加入这群人之后的1996年，他们的第一首作品 Jimmy What You Got 却以失败收场。 Nelly 由此发现自己单独发展会有更好的空间。2000年，他把美国南方俚语与家乡味儿跟美国中西部摇摆乐相结合，靠着首张专辑同名主打 Country Grandma 打出了名堂。 Nelly 的走红也让嘻哈多了趣味和霸气。今天我们送上的是他大热的一首 Hot in Hell。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唱， Nelly 都有相当深厚的造诣，在当今歌坛的 R&B 男艺人中很难找出第二个人能与之相媲美。2002年，他的热力温度计直窜沸点，专辑 Nellyville 一出场就包办了全美流行专辑榜在内的十大排行榜冠军宝座，而其中与当红制作的 Neptunes 合作的这首派对热歌 Hot in Hell 一路霸占流行歌曲饶舌榜冠军达半年之久，更是顺利地帮他捧得了格莱美奖杯。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的这首 Hot in Hell。 Your body to me.

and I cause nothing but trouble. I understand if you can't talk to me again. And if you live by the rules of it's over, then I'm sure that that makes sense. And I will go down with this shit, and I won't put my hands up and surrender. There will be no white flag above my door. I'm in love, and always will be. And when we meet, I'm sure we will. All I was there will be there still.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恩雅是很多朋友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一位歌者，出生在民间音乐世家的她，将爱尔兰传统民谣重新编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音乐创作风格。她纯美安静的嗓音和瑰丽神秘的音乐，能够把人带入一个空灵的美妙世界当中。今天为我们打开这扇穿越大门的是恩雅带来的这首 Only Time。父亲是爱尔兰著名乐队 Sleafoy 的灵魂人物，母亲则是一位音乐家。早在年少时期，他就跟哥哥姐姐们组成了家族乐团 Clannad， 担任键盘手，并且积累了两年严格紧凑的巡回演唱会经验。之后，恩雅由于厌倦了乐队日益趋向于流行的音乐风格而退出，逐渐开启了自己的音乐生涯。作为新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恩雅天籁的声音具有一种洗涤尘世浮躁的魔力，你可以跟随她的歌声找到内心短暂的平静祥和。 Only Time 是电影 Sweet November 的插曲，被收录在恩雅2000年发表的专辑 A Day Without Rain 雨过天晴当中。这张专辑让恩雅在2001年成为当时全球最畅销的艺人，并在全美流行专辑榜上停留了长达两年时间。震惊全球的911事件发生后，恩雅的这首 Only Time 被主流媒体轮番播放，成为在伤痛中抚慰人心的旋律。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为您送上的就是天籁歌者恩雅的这首经典之作 Only Time。Thank you.

さっさと巡れ得たい大根はもう嫌でもハマっちゃうよ君の罠愛してるにすかさず好きだと返すのはいつだって不安だから涙抱いたまま合わないもう一度あの場所へ戻れるならもう一度あの日の二人をくださいもう二度と弱い自分はいらないもう二度とこんな恋したくないさよならって最後だってわかってる君との距離はもう変わらない私が Yes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Everybody was gone.